小心走了那么远，失去太多却没发现，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，那双清澈的眼，如果能让时间重新回到从前，我宁愿不曾改变。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，像连接各自两边，谁浮化着面似过眼云烟，万般可怜。 之前读歌人大作，东打一下西戳一下，动物未必需要尖牙，示爱的方法有礼貌，我或

小雷，流于明月风，风儿袭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暮暮，相思

节拍，音符不会写，写歌是感觉，看几页世界，多几个头衔，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，摆一个奖牌，说一段对白，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，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，

即使散，感受在笑容。梦里你是某月某月空，越空越爱走关于你的梦。 Selena, Selena.

看得到的守候。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霁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经过我的窗前，嘴里

转着总是好的。希望你们一切都好，不要让儿女放心不下，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。好了，先写到这儿吧。

长老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的帅弟会给你答案，流星，你玩的真不是时候。 城市匆忙的行人。